汉之元年四月，诸侯罢隙下，各救国。项王出之国，使人徙异地，曰：古之地者，地方千里，必居上游。乃使使徙异地长沙郴县，去异地行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，乃因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。韩王成无军功，项王不使之国，与俱至彭城，废以为侯，以诱杀之。臧荼之国因逐韩广之辽东，广伏听，图击杀广无中，并望其地。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室胶东，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，乃大怒，不肯遣齐王之胶东，因以齐反迎击田都。田都走楚，齐王室为项王，乃王之胶东救国。田荣怒，追击杀之即没。荣因自立为齐王，而西击杀济北王田安，并望三齐。荣与彭越将军印，令反梁地。陈馀因使张同下越说齐王田荣曰：项羽为天下宰，不平，仅尽望诸王于丑地，而望其群臣诸将善地，逐其故主。赵王乃北居代，予以为不可。闻大王起兵，且不听不义，愿大王资于兵，请以击长山，以复赵王，请以国为汉弊。齐王许之，因遣兵之赵，陈馀西发三县兵，与其并力击长山，大破之。张耳走归汉，陈馀迎故王赵歇于代，反之赵。赵王因立陈馀为代王。是时，汉还定三秦。项羽闻汉王已皆并关中且东，齐赵叛之，大怒，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，以拒汉。令萧公角等击彭越，彭越拜萧公角等。汉使张良训韩，乃谓项王书曰：汉王失职，欲得关中，如约即止，不敢东。又以齐梁反书谓项王曰：齐欲与赵并灭楚，楚以此故无西益，而北击齐，征兵九江王部，不称疾不往，使将将数千人行。项王有此愿不也。汉之二年冬，项羽遂北至城阳，田荣亦将兵会战。田荣不胜，走至平原，平原民杀之，遂北烧夷其城郭室屋，皆坑田荣降卒，戏掳其老弱妇女，殉其至北海，多所残灭。其人相聚而叛之，于是田荣弟田横收其王族得数万人，返城阳。项王因留，连战未能下。春，汉王部五诸侯兵凡56万人东伐楚。项王闻之，即令诸将击齐，而自以精兵30000人南从鲁出胡陵。四月，汉皆已入彭城，收其货宝美人，日置酒高会。项王乃西从萧，沉积汉军而东，至彭城。日中，大破汉军，汉军皆走，相随入古泗水，杀汉族10余万人。汉族皆南走山， 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，汉军却为楚所挤，多杀汉族十余万人，皆入睢水，睢水为之不流，为汉王三匝。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，折木发屋，扬沙石，杳鸣骤会，逢迎楚军，楚军大乱，坏散，而汉王乃得以数十骑遁去。欲过沛，收家室而西，楚亦使人追之沛，取汉王家，家皆亡，不与汉王相见。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，乃再行。楚既追汉王，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，滕公长下收载之，如是者三，曰：虽急不可以屈，奈何弃之？于是遂得脱，求太公吕后不相遇。沈亦基从太公吕后践行，求汉王反遇楚军，楚军遂与归，报项王，项王常至军中。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，汉王见往从之，稍稍收其士卒，至荥阳，诸败军皆会。萧何一发关中老弱未复，西逸荥阳，复大阵。楚起于彭城，常乘胜逐北，与汉战荥阳南荆所间，汉败楚，楚已故不能过荥阳而西。项王之救彭城，追汉王至荥阳，田横亦得收齐，立田荣子广为齐王。汉王之败彭城，诸侯皆附于楚而被汉。汉郡荥阳，筑甬道渚之河，以取敖仓粟。汉之三年，项王朔侵夺汉甬道，汉王伐石，恐请和，割荥阳以西为汉。项王欲听之，溧阳侯范增曰：汉亦与耳，今是弗取，后必毁之。项王乃与范增即为荥阳，汉王患之，乃用陈平计见项王。项王使者来，为太牢具，举欲进之。见使者，扬惊愕曰：吾以为亚父使者，乃反项王使者，更持去，以恶食似项王使者。使者归报项王，项王乃以范增与汉有私，稍夺之权。范增大怒曰：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为之，愿赐骸骨归祖武。项王许之，行未至彭城，居发背而死。汉将季信说汉王曰：事已及矣，请魏王匡楚为王，王可以见出。于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，披甲二千人，楚兵四面击之。季信乘黄乌车赴左道曰：城中十进，汉王降，楚军几乎万岁。汉王亦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，走城高。项王见季信，问汉王安在，信曰：汉王已出矣。项王烧杀季信。汉王使御史大夫周苛、聪公、魏豹守荥阳。周苛、聪公谋曰：反国之王难于守城，乃共杀魏豹。楚下荥阳城，生得周苛。项王谓周苛曰：唯我将，我以功为上将军，封三万户。 周苛骂曰：“若不去降汉，汉今鲁弱，若非汉敌也。”项王怒，烹周苛，并杀聪公。汉王之出荥阳，南走渊邺，得九江王部，行收兵，复入保成皋。汉之四年，项王进兵围成皋，汉王逃，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，渡河走修武，从张耳、韩信军。诸将稍稍得出成皋，从汉王。楚遂拔成皋，欲西。汉使兵拒之拱，令其不得西。是时，彭越渡河击楚东阿，杀楚将军薛公。项王乃自东击彭越，汉王得淮阴侯兵，欲渡河南。郑中说汉王，乃指避河内，使刘贾将兵左彭越，烧楚积聚。项王东击破之，走彭越，汉王则引兵渡河，复取成皋、郡广武、旧敖仓石。项王以定东海来西，与汉距临广武而军，相守数月。当此时，彭越朔反梁地，绝楚梁石，项王患之，为高祖至太公其上，告汉王曰：“今不及下，吾烹太公。”项王曰：“吾与项羽据北面受命怀王，约为兄弟，吾翁即若翁，必欲烹尔翁，则幸分我一杯羹。”项王怒，欲杀之。项伯曰：“天下事未可知，且为天下者不顾家，虽杀之无益，只亦祸耳。”项王从之。楚汉久相持未决，丁壮苦军旅，老弱疲转曹。项王谓汉王曰：“天下汹汹数岁者，徒以无二人耳。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，吾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。”汉王笑谢曰：“吾宁斗智，不能斗力。”项王令壮士出挑战，汉有善骑射者楼烦，除挑战三合，楼烦折射杀之。项王大怒，乃自披甲持戟挑战，楼烦欲射之，项王撑目斥之，楼烦目不敢视，手不敢发，遂走还入壁，不敢复出。汉王使人见问之，乃项王曰。汉王大惊，于是项王乃及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。汉王属之，项王怒，欲一战，汉王不听。项王伏弩射中汉王，汉王伤，走入成皋。项王闻淮阴侯已举河北，破齐赵，且欲击楚，乃使龙驹往击之。淮阴侯与战，季将灌婴击之，大破楚军，杀龙驹。韩信因自立为齐王，项王闻龙驹军破，则恐，使须台人伍射往说淮阴侯，淮阴侯弗听。是时，彭越复返，下梁地，绝楚梁。项王乃谓海春侯、大司马曹咎等曰：“谨守成皋，则汉欲挑战，慎勿与战，吾令得东而已。我十五日必诛彭越，定梁地，复从将军。”乃东行击陈留、外黄，外黄不下，数日已降。项王怒，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亦城东，欲坑之。 外皇令舍人儿年十三往睡相王曰：彭越强劫外皇，外皇恐，故且降，待大王。大王至，又皆坑之，百姓岂有归心？从此以东，梁地十余城皆恐，莫肯下矣。项王然其言，乃赦外皇当坑者。东至睢阳，闻之，皆争下项王。汉果朔条楚军战，楚军不出，使人辱之。五六日，大司马怒，渡兵泗水，士卒半渡，汉击之，大破楚军，尽得楚国获禄。大司马厩、长史翼、色王新皆自井泗水上。大司马厩者，故其御苑，长史新亦故溧阳御吏，两人常有得于项梁，是以项王信任之。当世时，项王在睢阳，闻海春侯军败，则引兵还。汉军方围钟离昧于荥阳东，项王至，汉军未处，尽走险阻。是时，汉兵胜十多，项王兵疲食绝，汉遣陆贾说项王，请太公，项王弗听。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，项王乃与汉约，中分天下，割鸿沟以西者为汉，鸿沟而东者为楚。项王许之，即归汉王父母妻子，君皆呼万岁。汉王乃封侯公为平国君，逆弗肯复见，曰：此天下便是所居倾国，故号为平国君。项王以曰，乃引兵解而东归。汉欲西归，张良、陈平说曰：汉有天下太半，而诸侯皆附之，楚兵疲食尽，此天亡楚之时也，不如因其饥而遂取之。今是伏击，此所谓养虎自宜患也。汉王听之。汉五年，汉王乃追项王至阳贾南，指君与淮阴侯韩信、建成侯彭越七会而击楚军，至固陵，而信越之兵不会，楚击汉军，大破之。汉王复入壁，深堑而自守。谓张子房曰：诸侯不从约，谓之奈何？对曰：楚兵且破，信越未有分地，其不至故宜。君王能与共分天下，今可北至古城，以与彭越，使各自为战，则楚亦败也。汉王曰：善。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、彭越曰：并力击楚，楚破，自陈以东复海与齐王，睢阳以北至古城，与彭相国。使者至，韩信、彭越皆报曰：请今进兵。韩信乃从齐王，刘贾均从寿春并行，屠城父至垓下。大司马周殷叛楚，以书屠六，举九江兵，随刘贾、彭越皆会垓下，诣项王。项王军闭垓下，兵少食尽，汉军及诸侯兵为之数重，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。项王乃大惊曰：汉皆以得楚乎？是何楚人之多也？项王则夜起，引帐中，有美人名鱼，常姓从，骏马名追，常骑之。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，自为诗曰： 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追不逝，追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。歌数阙，美人和之。项王泣数行下，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视。于是项王乃上马骑，麾下壮士骑从者800余人，值夜溃围南出，驰走。平明，汉军乃绝之，令骑将灌婴以5000骑追之。项王渡淮，既能逐者100余人耳。项王至阴陵，迷失道，问一田父，田父代曰左，左乃陷大泽中，已故汉追及之。项王乃复引兵而东，至东城，乃有28骑。汉骑追者数千人，项王自夺不得脱，谓其骑曰：“吾起兵至今8岁矣，身70余战，所当者破，所击者服，未尝败北，遂霸有天下。然今足困于此，此天之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今日故决死，愿为诸君快战，必3胜之，为诸君溃围斩将一骑，令诸君知天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”乃分其骑以为4队4项，汉军围之数重。项王谓其骑曰：“吾魏公取彼一将，令4面骑持下，其山东为3处。”于是项王大呼持下，汉军皆披靡，遂斩汉一将。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，项王瞠目而斥之，赤泉侯人马俱惊，辟易数里，与其骑会为3处。汉军不知项王所在，乃分军为3，复为之。项王乃驰，复斩汉一都尉，杀数10百人，复据其骑，亡其2骑耳。乃谓其骑曰：“何如？”骑皆服曰：“如大王言。”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，乌江亭长以船代，谓项王曰：“江东虽小，地方千里，众数10万人，亦足望也。愿大王极渡。今独臣有船，汉军至，无以渡。”项王笑曰：“天之亡我，我何渡为？”且给予江东子弟8000人渡江而西，今无1人还，纵江东父老怜而望我，我何面目见之？纵彼不言，即独不愧于心乎？”乃谓亭长曰：“吾之公长者，吾骑此马5岁，所当无敌，常一日行千里，不忍杀之，以赐功。”乃令骑皆下马步行，持短兵接战，独骑所杀汉军数百人，项王身亦被10余疮。故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：“若非无故人乎？”马童面之，指王亦曰：“此项王也。”项王乃曰：“吾闻汉购我头1000斤，1万户，吾未若得，乃自刎而死。”王亦取其头，余骑相柔剑争项王，相杀者数10人。醉其后，郎中骑杨喜、骑司马吕马童、郎中吕胜、杨武各得其一体，5人共会其体，皆是。 故分其地为五，封吕马童为水中侯，封王毅为杜眼侯，封杨喜为赤泉侯，封杨武为吴房侯，封吕胜为聂阳侯。项王已死，楚地皆降汉，独鲁不下。汉乃引天下之兵欲屠之，为其守礼义，未着死节，乃持项王头示鲁，鲁父兄乃降。使楚怀王出封项籍为鲁公，及其死，鲁最后下，故以鲁公礼葬项王古城。汉王未发哀，弃之而去。诸项氏之属，汉王皆不诛，乃封项伯为射阳侯，陶侯、平高侯、玄武侯皆项氏，赐姓刘。太史公曰：吾闻之周生曰，舜穆盖重瞳子，又闻项羽亦重瞳子，于岂其苗裔也？何兴之暴也？夫秦失其政，陈涉守难，豪杰风起，相与并争，不可生数。然与非有尺寸，成事其龙母之中。三年，遂降五诸侯灭秦，分裂天下，而封王侯，正有羽出，号为霸王。魏虽不忠，近古以来未尝有也。即与背关怀楚，放逐异地而自立，愿王侯叛己难矣。自今攻伐，奋其私志而不失骨，为霸王之业欲以力争经营天下。五年卒亡其国，身死东城，尚不觉悟而不自责，过矣。乃引天亡我，非用兵之罪也，岂不谬哉？